是完全因为你。在世界的一个角落，要爱只能够向天祈求，无论是什么年代，为什么伤害，人心随手可买，随手可买。我看着我爱人，仿佛看着更爱的人，提战风的家中少女模样变成故人。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，我闭上眼去想，忍不住放声的哭。第一次我感觉我的无能为力，天啊，如果我能 Go back in the fall44。有谁看得清？有谁可以看得清？这人与人之间珍贵的感情，去爱，选择去爱别人，选择尊重别人，不管他的地位。不管他的语言，他的眼神，风永远吹不停 In the fall of 44，我闭上眼去想，忍不住

再去这个世界里，再空虚，再别离，不到我们不会离去。 想你，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戏。爱若难了，幻想起，只因此伤自己。有你， 完全了，在新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疑，我也不会忘记呼吸。 换我再去这个世界里，再空虚，再别离，不到我们不会离去。 想你，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戏。 爱若难了，幻想起，只因此伤自己。 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，却又遇到见光影。三月春花见此时，那条年华谁老去，世界誓言随我心，当远远的一半，我怎么绚烂，看得冷血轰然，心中已太晚，落下冷痛归单，昨夜太平长安，当天上星河转，我命运评判，那决定我很 雪花